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遊歷新舊交接的社區，走訪各大小的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個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文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 逢星期四晚8点到9点。 咁究竟我哋喺高野山，除咗喺寺院裏面住，同埋去呢個金剛峰寺啊、壇上迦南啊、奧之院啊呢啲地方之外咧，咁我哋咧就有個活動嘅，其實就係呢個抄經。咁大家可以睇一睇咧，就係我哋嘅喺呢個叫做高野山嘅總壇啊，即係真言宗嘅總壇嗰度咧，佢有個辦事處嘅，有個 office 喺度嘅。咁咧就可以喺嗰度受戒啦。同埋佢嗰度咧就係抄經嘅，咁咧就我哋就唔覺喎，真係咧你寫，原來寫一個幾鐘頭，咁就寫乜嘢咧？其實就係寫心經，咁但係就嗰個時間過得好快嘅，真係，咁你完全咧寫完之後咧，你先至會發覺啊乜咁耐嘅啦，原來 呢張係咪你寫㗎？ 呢張我寫㗎，呢張 你寫乜嘢？咩城寨？ 城寨永續啊嘛，佢有个写个愿望喺度噶嘛，佢写完之后可以自己写个愿望喺度噶嘛， 你得嘅。 啊，咁咧就呢个咁大家可以睇下啦，啲字体都唔错嘅，其实都啊，咁就另外咧就系我哋会去到每一间寺院嗰阵时咧，因为高野山有百几间寺院噶嘛，咁包括我哋住嘅地方啦，包括金刚峰寺啦，包括成个坛上骑兰嘅其他寺院啦，咁样，咁咧就嗱佢嘅。所以我哋朱印像咧，我哋都介紹過其實。咁喺四國嗰陣時候，我哋有呢個啦，即係《納經像》啦叫做。咁四國呢本咧就大好多嘅其實，咁啊寫明嘅四國靈場88所咁樣，咁就係個《納經像》。咁咧就呢個咧就係寫住御朱印像，咁咧就係用高野山嘅木去做嘅。咁後邊佢就寫住高野陵木咁樣。咁佢特別在嘅地方係咩咧？就係咧佢係嗱，呢個就係拉葉啊，接葉我哋叫做，同呢個嘅線裝嘅釘裝方法就唔同嘅，都係古書嘅一種做法。咁就係一個接葉嚟嘅。咁你拉開佢之後咧，就係見到咧，我哋喺嗰個高野山裏邊咧所去過嗰啲寺院啊，每一間咧嗰個嘅包括之後我哋去到紅野啦嗰啲嘅神社咧，咁咧就係每一間咧佢都會有一個嘅特別，佢哋自己嘅一個。即係主人嘅。 其實大家就會問啦，做完依本咁樣嘅即係手帳之後有咩用咧？咁 都好多。 咁通常都好多。咁咧，其實咧個主要咧就係、是、即係你每去一個地方咧，就等於咧你即係當係一個 passport 咁啦，佢就幫你吸個印。咁到最後咧，你行曬依啲寺院之後咧，咁你依本你依本手帳你咪即係吸滿咗，同埋寫咗大家唔好以為依啲咧係咁吸落去嗰啲毛筆字，其實係真正 手寫㗎， 手寫嘅，即係你每去到一個寺院，你去完之後咧，或者入門口嘅時候咧，佢哋咧就會有一個人咧就幫你，你就遞上去啦。咁佢就會幫你寫好，通常咧就會係寫嗰個寺廟咧入邊嘅。一句， 譬如呢個金剛峰寺咧，佢就會寫平成幾多年4月10日，咁就寫住金剛峰寺啦。咁然後咧，中間呢個就係一個梵文嚟嘅，就係空海個代表空海個梵文。咁然後寫住遍照金剛，即係話嗰個咧係空海嘅寺院嚟嘅。咁然後咧就係奉拜高野山。咁樣咁就基本上佢都係咁嘅。中間一個梵文，如果係密宗嘅話咧，咁然後下邊寫住佢嗰個供奉嘅係邊個咧？咁然後跟住就個寺院嘅名啦，年份啦，嗰個寺院嘅徽號啦，同埋嗰個地點喺邊度，咁就個格式都係咁嘅，但係個書法嘅風格個個都唔同嘅。 咁頭先我哋就講啦，即係去咗依個紅野古道，咁究竟紅野古道嗰度有咩睇咧？你咁 嗱，離開咗天王院之後咧，我哋即係離開咗高野山咧，就去呢個紅野古道。咁紅野咧就係一個神道教啊，同日本嘅即係另外一個宗教咧，就嗰個本土嘅宗教添。嗱，佛教就外來嘅，由即係印度傳嚟中國，中國傳去呢個日本。咁但係咧，呢個神道教就係日本嘅本土嘅宗教，咁咧就係一個泛靈嘅信仰，即係咩都有神嘅，樹有樹神，山有山神，水有水神。咁佢同佛教有咩關係咧？其實兩者融合埋一齊嘅。日本人咧好多都係又信神道教又信佛教嘅。出生嗰陣時咧就去神社祈福，死嗰陣時咧個儀式就喺佛教寺院嗰度做嘅。咁所以就係對佢哋嚟講係唔係互相排斥嘅。 係兩者係二而為一添嘅，有啲係。 咁而呢個紅野古道咧，話説咧，其實當時咧，即係喺呢個中世紀嘅時間咧，其實係嗰啲退咗位嘅天王啊，同埋佢哋嗰啲妃嫔 啊，係啊， 皇族啦，咁咧即係上至天王，下至妃嫔，下至平民百姓咧，佢哋咧就會排成咧一個密密麻麻嘅。人鏈咁啦 ，OK， 咁咧就會去呢個紅野參拜。咁啊，當時咧呢個紅野三個 神社， 嚇三個神社， 本宮神社、拿智神社同埋呢個速玉神社。 係啦，咁佢哋參拜，因為人好多嘛，咁咧就即係排成一隊嘅時候咧，咁啊嗰個人龍咧好似一個好一望無際咁啦。咁所以咧當時咧就即係將大家咧就將呢一樣嘢就比喻為呢個螞蟻啊， 螞蟻參拜嘛。 嚇，螞蟻參拜，咁所以叫做螞蟻嘅紅野參拜，因為實在太多人啊嘛。 呢個而家我哋張相咧就係紅野嘅第一個我哋去到嘅本宮神社，紅野本宮神社。社嗰參拜嗰條路咯，其實要上山嘅。 嗯，所以咧， 一路行樓梯上山， 呢個就係起步點啦。咁大家就開始即係上山，即係你可以想象嘅，即係如果你睇到即係喺古代嘅時候嗰條咁樣嘅人龍，即係大家人真係人鏈嚟嘅。咁所以咧，點解大家即係將佢比喻為好似螞蟻咁？原因就因為咧，其實都係山路嚟嘅。咁大家咧就唔會即係大家都要比較行得慢啊嘛。咁所以咧就好似螞蟻咁，即係魚貫向上爬。 咁參拜完紅野神社之後咧，我哋就好快就會穿過咗嗰個離開個神社之後咧，穿過嗰啲嘅屋仔鋪頭咧，呢個就係嗰個本宮神社啦。 嗯， 咁咧就我覺得好靚嘅，其實嗰個神社同佛教嘅寺院建築係好唔同嘅。 嗯， 即係你見到有一啲日本嘅本土啊，嗰、 嗯 那個即係所謂嘅一個比較原始部落社會嗰啲嘅特色嚟嘅係。咁但係咧就唔可以入去嘅。咁因為神社裏面同佛教嘅寺院唔同嘅，佢冇供奉到嗰、那個譬如神像啊嗰啲咁嘅嘢， 冇係冇 有神官喺度。咁、 嗯、 就離開咗紅野神社之後咧，行幾分鐘咧就會好得意嘅，第一穿過嗰啲嘅屋仔咧，就去到一個農田嗰度、 嗯。 去個農田嗰度一望咧。你就見到一個好大好大嘅鳥居喺度嘅喎，咁咧嗰個就係我哋嘅今次喺紅野古道起步嘅出發點啦、 嗯， 就係叫大齋園嗰個鳥居，咁、 嗯、 就係日本最大嘅鳥居。咁、 嗯、 大家見到就係我哋而家一路行緊咧，就係去嗰、那個穿過嗰個鳥居後邊咧、 嗯， 就開始上山啦，開始。咁、 嗯、 嗱，嗰、那個呢一條路線咧，嗱紅野古道咧係有好多個路線嘅，有成五至六條嘅登山路線或者係平地嘅路線。咁我哋揀咗咧就揀咗一條登山嘅路線，係要上山不斷上山嘅，咁就叫做大日月線。 嗯， 咁呢條線特別嘅地方係咩咧？經過千辛萬苦上山落山之後咧，個終點係一個温泉鄉嚟嘅、 嗯， 就叫做湯之峰。咁、 嗯、 但係沿路咧，其實個景觀係好靚嘅，大家見到而家呢啲咧就一路都係有參天嘅。參樹喺度 嘅。嗯，咁其實全個路程咧，即係又不要被而家你喺個畫面度見到，哇死啦！我好似行極都唔完啦，又車又剩啊、嗯。其實唔係嘅，我哋完全咧就係喺一個預計。啊，真係好斜啦！大家 呢個登山啊，呢個係啊， 呢個真係登山啊， 持續成個鐘都係咁上山。 係啦，咁但係我哋全班人咧，即係最後咧，全部都成功，亦都咧係如我哋預計嘅時間之內咧。 喺我哋預計兩個多小時之內完成咗個登山嘅路程。 早五分鐘到。 早五分鐘到啦。 咁所以即係嗱，我哋沿途要上山啦。咁如果上山，即係話自然要落山啦。咁行完之後咧，最好的地方就是大家已經當然筋疲力盡了，但是什麼可以令到我們大家仍有這個即是充滿希望向前行呢，就是因為去到最後就是剛才你所說的湯之峰了。湯之峰其實是什麼來的呢？其實就是一個天然的溫泉， 一千年的日本的古蹟，已經是成為國寶級的古蹟的一個溫泉小鎮。 咁好得意啦！咁我哋行完之後攞山去到呢個温泉嘅地帶咧，咁咧就一二三並並，咁就可以大家一齊湧曬入去呢、這個即係温泉嗰度咧，就真係走落去可以浸喎。咁而嗰啲即係天然嘅硫磺咧， 好大陣硫磺， 好大陣硫磺味喎。咁同埋又都有啲温泉蛋啊。咁如果咁當時亦都有啲團友咧，就係話我唔得，因為我唔去浸啦。點解？就因為原來係唔記得咗帶乾淨衫，因為行完之後其實個身都濕曬，周身汗。咁佢哋就話：咁我沖完涼之後點著翻啲污糟衫咧？咁所以佢冇沖。咁但係喺嗰度咧，亦都有一啲 coffee shop 咧，咁你可以坐喺度即係休息。 好寧靜嘅，好似宮崎駿嘅動畫片裏面嗰啲温泉小鎮咁，我覺得個感覺係好舒服， 真 係 非常非常之舒服。 即係所以你艱辛完之後咧，就先苦就後甜，但係個過程都唔係太苦嘅，因為我哋咧。年紀年齡層咧就由三十歲到六十歲都有噶嘛，我哋。 嗯嗯嗯。 咁就但係個特別嘅地方喺紅野咧，令到我哋感受好深係咩咧？ 就是什麼叫同路人，同行的人呢，那我們年青力壯那些後生那些男仔呢，就會照顧那些年紀比較大的，即是已經是六字頭那些，因為連續一個鐘頭咁樣爬山咧，都幾金嘅，其實都。 嗯。 落斜咧，亦都金嘅，因為佢唔係石屎路嚟嘅。 嗯。 全部都係山路嚟嘅。 嗯。 咁就你個感覺係好原始嘅紅野古道係。 係係係。 但咧，佢嗰啲山路你再細心睇下咧，佢係鋪咗碎石，冚咗泥，然後攞啲木頭將佢鞏固。 嗯。 其實佢係用好大嘅心機將佢整到好似原始咁樣。 嗯。 但係安全嘅。 咁但係有即係因為我哋有個。好即係好處嘅，去嘅時候咧就啱啱天氣非常之好，咁、 嗯、 啊天氣好最重要就係一啲都唔熱咯。咁當你向上行嘅時候，其實即係個人已經好興噶嘛。咁但係因為咧個氣温唔高啊，咁所以變咗咧喺我哋嚟講一啲都唔辛苦啦。同埋因為全程咧都有樹蔭嘅， 即係 唔係話喺度即係曬烈日當空曬到轟轟聲咁死得㗎啦，真係。咁但係完全唔係，因為我哋有好多樹蔭，全程都係樹蔭啊嘛。咁就變咗咧，即係縱使係向上爬，縱使係 但都曾經幾絕望嘅，行到九個字之後，哇！頂仲係山路向上，都幾絕望。 我冇，我覺得 OK 喎。 你哋已經行去啦，我喺後邊啊嘛。 原來你仍未放棄。 我冇，我前邊嗰幾件都未放棄，我點會放棄啊？ 咁但係即係成個行程咧，我覺得 好開心。我覺得紅野嗰日 好開心，真係好開心。 因為嗰、那個那個感覺好好啊，大家互相扶持，即係行到嘅人可以，即係有陣時我哋有啲甚至係幫啲團員孭行李啦，孭個背囊啦。我哋都將個手杖送俾其他冇手杖嘅一啲外國人啦，啲老人家。 佢好得意嘅，其實咧全程咧由你起步你即係沿途咧，你會見到一啲咧掟咗喺旁邊預備好曬嘅手杖， 削咗嘅木， 削好曬嘅樹枝嚟嘅，削好曬咧。咁原來咧日本人就係咁嘅，佢哋咧就會做好咗呢啲行山嘅人咧，佢用完之後佢哋唔會拎走嘅， 擺 喺度。 俾下一個行山嘅人用。 咁、所以咧，即係你會變，你即係你會有一個感覺咧，係好好嘅。即係你會覺得咧，啊，唔係完全好似荒無人煙啊，都唔知咩鬼嘅地方。 好有人味 嘅。係啊，即係你行嘅時候咧，你發現咧，咦行下你又見到又見到手杖喺度喎，行下你又 見到 啲 人會打招呼，大家會傾偈啦。 係啊，咁即係變咗你有一個感覺咧，喺你行山嘅過程裏邊，即係。明明覺得好辛苦，但係你係見到，咦？唔係喎，呢度又有手杖喎，你又可以換咗自己啲手杖，換支好啲嘅，咁你咁都幾好喎。 但係我覺得紅野古道特別嘅地方咩咧？佢保留咗一個好 spiritual 嘅感覺。 嗯， 嗰條行山路 係， 即係因為佢好多參天大樹。 嗯， 咁你沿途一路上山咧，如果你好寧靜咁樣諗咧，就唔同我哋香港行山好唔同嘅。 嗯， 你真係覺得佢係一個神聖嘅地方嚟嘅。 同埋因為 好多大樹 佢全程都唔係石屎路嚟㗎，佢全程都係依啲咁嘅山路。 冇乜人工嘅結 構。你表面上你就覺得咧，哇，好似好崎嶇，好難行咁。其實才不是，因為點解咧？其實嗰啲路咧，佢係特登做到咧。其實佢全部都係有編排嘅。佢全部依啲路咧，其實下邊咧，好似頭先劉世良講啦，就係佢係用木同埋石仔咧，已經係 再鋪翻層泥。 係佢。其實佢係攞啲鐵線冚棒扎到好緊，係啦，唔會嘅，扎到好緊，然之後上邊咧就再鋪翻一陣泥啦。咁你表面上望落去咧就好似好山路咁，實質其實咧已經係全部係人工做好曬，就唔同得香港咧，所有嘅嘢都係石屎即係樓梯嚟嘅，一級級咁行咯。 同埋行嘅腳冇咁辛苦過，因為佢泥噶嘛，佢唔係石屎啊嘛，所以咧反而咧你踩落去落山嗰時咧。反而冇石屎級咁石，即係梯級咁傷嗰個膝頭哥。咁去完紅野之後，就去到湯之峰啦。咁咧就係一個嘅温泉嘅地方啦。咁大家浸完温泉之後咧，咁就即係完成咗。 大家完全個樣唔同曬噶啦。 係啦，個樣都唔同曬噶啦。咁樣咁就我哋喺高野山嘅活動咧就係完噶啦。去完紅野之後。咁就第二日我哋就即係第二朝咧就離開呢個高野山，咁咧就去咗大阪。咁啊去到大阪咧就亦都趕得上咧就係呢個上映啊。嗱我哋睇下呢個就係我哋喺大阪駐幣局啊，嗰個叫櫻之道啊。咁我哋啲朋友一齊咧，即係一齊去嘅城寨人咧，就係啲好靚嘅櫻花，好特別嘅，百幾種櫻花，每一種都有介紹嘅，係有個牌喺度介紹嘅。其實冇人餓啲樹。冇人喺度影仙女照，冇人喺度摘花，乜都冇嘅。日本人係好守規矩嘅。咁但係你就會見到曬呢個櫻之通咧，就見到曬唔同種類嘅櫻花，唔同品種嘅櫻花。咁大家可以睇下我哋，即係呢啲就係喺嗰個嘅櫻之通嘅邊啦，嗰度啲櫻花生出嚟。 生過出嚟。 有一個幾唔同嘅，即係同我哋喺高野山見到嘅櫻花啦，因為嗰啲咧就全部係野生啊。 高野山嗰啲靚啲嘅。 係啦，咁原因就因為其實成個環境頭先都講咗啦，因為佢有啲寺廟啊、山誒成個山線啊、不同的樹，所以你整個配合起上來就不會覺得好像一個你有一個感覺就好像一個植物公園，但在那裡你就覺得是一個很大的大自然、 這個就很 typical 的城市的上映，好像東京的上野、啊、或者去京都、清水寺上映、啊、樣就人頭湧湧、啊、外面就賣這個串燒、啊、賣墨魚丸、啊、章魚丸、啊、就很不同的、整個高野山的行程結束之後呢，我們都留了大阪、啊、也都有去、京都、啊、去看1000個觀音啦，33間堂，咁成件事我覺得係好 complete 嘅，其實係。 咁跟住又去喂鹿仔啊。 係啦，咁但係最重要，我哋做一樣嘢就係咩咧？因為我哋都講過，我哋有四個活動嘅，其實，就係咧佛學講座完咗啦，而家高野山完咗啦，第三個活動係咩咧？就係我哋咧每一個人咧，就係參加嘅人咧，就係如果你哋準備去四國嘅咧，我哋就會自己做一本自己嘅納經帳。 嗯。 咁咧就係、是。不是買，你當然去到可以買的，其實、但我覺得自己做是特別很多的、我們就會在高野山的 trip 裡面就會去採購一些日本本身在江戶時代很有特色的一些布，而這些布那些的花紋呢就是江戶時代的花紋的、然後呢就作為那個經帳的封面，我們可以你俾大家睇下。 其實誒、即係我哋係因為時間關係已經做好啦，OK， 因為已經攞出嚟啦，OK。咁其實依啲就全部都係嗰啲布，我哋已經係即係預備好曬嘅物料，已經預備好曬。咁大家就即係唔需要擔心，因為其實好平嘅啫。依啲我諗圍起上嚟香港三十蚊。 三十蚊咁上下， 係咁上下啦。我唔記得咗30蚊啫，係咁上下。總之就係、是、咁，而每一個咧已經係夠做自己一個噶啦，即係我哋係啦，我哋已經預備好曬啦。就可以 有呢個好得意呢個蜘蛛， 佢好得意，其實好日式嘅，咁同埋依啲布咧係所有都係 made in Japan 嘅，即係我哋就唔會去買啲大陸嘢翻嚟，然之後就叫大家去自己做嘅咧。咁其實依布係我嚟做咩嘅咧？其實依個咧就會係個納經帳嘅面嚟嘅，即 係咁做咗之後咧，即係呢個布 係啦， 整咗落去做咗個封面之後咧， 依一本咧 咁然後咧就會黐塊紙喺度， 係啦， 然後就寫 依一本咧就係買翻嚟 買翻嚟嘅。 咁但係買翻嚟咧，頭先我都講啦，即係希望大家自己去做。咁自己去做咧，所以我哋就咁你要有啲物料先得㗎，做點做啫？咁所以咧，我哋就已經預備好啦，依啲物料啦。咁 個花紋都係日式日本嘅江戶時代嘅小紋 好好日式嘅，好日式嘅。咁咧就即係就係、是、做好。 我覺得做起會好靚㗎。 嚇，就好靚嘅依個做起。咁咧做好之後咧，大家咧就會自己拎住嗰本 自己嘅經帳。 立經帳咧就係、是、我哋係最後一個環節咧，我哋就係去 四國。咁咧就嗱，好多人就話我去冇去過。高野山咁可唔可以去四國呢？我覺得即係我哋都會 open 嘅。咁如果我哋就會有一個截止報名嘅時間。咁我哋嗰個經帳嘅工作坊就會喺截止報名之後舉辦㗎啦。即係話如果你參加咗11月四國嘅遍路行嘅話咧，咁你就要參加呢個工作坊，就自己做個經帳。咁如果當然有一啲去完高野山之後，佢未必有假期可以去到十一月嘅。咁所以一定會有啲位空咗出嚟咧。 大概我估計大概10個位度， 係啦，會比其他人大約有10個位度咧，係可以空到出嚟。因為我哋去四國只可以有14個人，最多14個人。 咁但係因為去高野山嘅朋友有啲人已經係報咗名， 有啲報咗名，因為佢會諗住一個 full year 嘅 program 嚇，佢就全部都會參加。咁因為其實佢之前喺法學班，佢全部都上曬嘅。咁我哋而家估計咧，就我估計應該 未必冇十個人，我諗最多得8個位嘅啫，仲有我兩個嘛。 哦，係係。 係啊，14個人加埋我兩個。 8個位咁。 8個位到嘅啫。 咁我哋就預計而家係幾多月㗎？ 11月。 11月。 11月嗱，我哋會盡快公布，因為咧，我哋希望係秋天有紅葉嘅時間咧，就去呢個四國。咁亦都可以係食柿嘅時間可以去四國。 咁其中一個即係我上一次做過嘅活動咧，我覺得。即係一定要翻翻去嘅，就係上一次我去做咗去咗一個齒園啊， 識咗一家人嚇， 咁啊去咗個齒園， 認識咗一家人。 咁啊齒園咧，好真係好正，其實係一個果園嚟嘅。咁去到個果園嗰度咧，你就可以即係任你食嘅，真係全個果園都任你食嘅。咁譬如如果你話我要一啲爽脆啲，咁就食一啲生啲噶啦。如果你話我要一啲甜啲嘅，咁你即係熟啲嘅，咁你就可以。 佢唔會理你嘅。OK， 總之佢俾咗你入去，你俾咗入場費，佢俾咗入去，咁你自己搞掂佢啦。你咁樣，咁佢就叫你自己入坐喺入邊。咁你 俾把刀仔你， 一人派一把刀仔，咁就自己 就割啦， 就割嚟食啦。你咁樣， 好開心啊！ 咁然之後，譬如你話我割咗。吃不完，咁我可唔可以攞嚟買咧？可以嘅，佢又俾你買走嘅。OK， 咁或者咧，你話我又唔係好識揀啊，你可唔可以幫我揀啊？咁佢又會幫你揀。 佢會揀咗，我哋買咗兩大袋翻嚟食㗎。 係即係超級好味嘅，係好味得好緊要。 德島縣嘅似係相當出名。 咁所以咧，其實呢個亦都係即係 我哋再翻去，我應承咗個細路女翻去嘅，其實。 咁嗰個似縣嘅縣主嘅細路女， 我哋送咗個。片路嘅章俾佢， 我哋就做咗一個襟章仔， 畫咗個肖像俾佢， 送咗俾個細路仔。咁細路仔好開心啊！咁佢就同我哋講，佢話 你一定要翻嚟， 你咪答應我一年之後翻嚟啊！咁我哋話好啦好啦，我哋一年之後翻嚟啦。咁所以即係依個亦都係我哋希望可以即係一個心願咧，可以翻翻去啦。 好多人會擔心，即係話片路係咪由朝行到晚，如是者一路行一個禮拜，咁我頂唔順啦咁。嗱，我哋都知道嘅，其實即係如果要苦行咧，大家即係。事實上是有個即係 physical 嗰、那個。 你叫香港人點苦行啊？ 唔係，但我自己頂唔順啊！我膝頭哥都有事，頂唔順啊！咁所以咧，我哋就會安排咧，係會有車將我哋嘅即係行李，我哋唔需要孭曬上身嘅，就由一個點送到去另外一個點，下一個點嗰度，或者送到去我哋住宿嘅地方。咁我哋即係拎住我哋需要嘅飲用嘅水啦，或者一啲嘅基本嘅，譬如風褸啊。或者一啲嘅乾糧啊咁樣，咁就輕裝上路。咁我哋都盡量安排咧嗰啲嘅行程咧，係大家體力上應付得嚟嘅。一定要行，冇得傾噶啦。不過係好似紅野古道咁樣，今次我哋紅野個經驗係咩咧？係辛苦但係應付得嚟嘅，同埋開心嘅。你去到完成咗之後，你會覺得啊，我都做得到嘅。咁所以我覺得希望，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因為我哋嘅位置就唔多嘅，真係。咁就亦都係只可以俾城寨人參加嘅。咁所以咧就八個位嘅啫，其實係得。咁希望大家如果你可以有信心攞到價嘅話咧，咁就要早啲節目完咗之後就即刻要話俾我哋聽。我相信就我哋決定鐵定行噶啦，其實係。 一定行，因為 多人都會行， 因為而家已經有人報咗名，冇辦法。 因為我哋已經有即係一半嘅已經滿咗噶啦，其實係。 係。 咁就鐵定行噶啦。 咁大家就會問啊，點報名啊？咁啦，同埋幾多錢啊？啲咁啦，其實我話俾你聽，其實我唔， 因為我哋要訂曬所有嘅嘢， 因為我要 call 曬所有價先嘅。 我要去 check， 又係即係同樣啦，又我要去 check 個到時寺院有冇位俾我哋啦，我哋去邊一個寺院啦。咁同埋因為咧可以話俾大家聽就係咁樣嘅，我哋要去當地租一架旅遊巴，租個旅遊巴咧就其實個司機咧，因為嗰邊嘅司機咧，佢哋就比較。他們很 strict 的 rigid 的，不可以 overtime， 即是因為安全問題， 他們是八個小時一更，就八個小時一更，如果他過了15分鐘他們就會說，我要換第二個司機了，這樣，所以呢，我們要，即那個行程要度得很準，還有司機即夾得很好，包括就是我們不可以遲到，因為如果我們遲到就會整個行程拖慢， 今次我們就會早一點去截止的，原因就是什麼呢？因為高野山呢次咧，我哋截止嘅時間比較遲，咁所以好多行程確定唔到落嚟，因為幾多人啊，幾多間房啊呢啲嘢，就最終我哋住唔到喺嗰個湯之峰嘅温泉嗰度。如果能夠住喺嗰度就好好嘅，但因為嗰個太遲確定啊，已經訂唔到房。咁所以今次咧，我自己希望咧，就喺十一月出發嘅話咧，我希望喺出發之前四個月咧，所有嘅嘢已經確定咗落嚟，所有行程、住宿、錢。 同埋因為如果早啲訂咧，航空公司 亦都可以攞到好啲嘅，好攞到好啲嘅價錢。 係啊， 係。係啦，咁所以咧就你 day back 翻啦，你當十一月第二個禮拜出發嘅話咧，即係十月、九月、八月、七月，七月之前咧，我哋一定會 confirm 曬所有呢啲嘅 detail 嘅嘢。咁但係如果你話我要留定位咁樣，咁你就要盡快通知我哋啦。 係 啦，咁就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如果有機會咧，其實我哋今次嘅高野山同埋呢個。紅野的旅程咧，仲有很多有趣的嘢，即係可以跟大家即係繼續分享嘅。 好多其實 係啊，仲有好多嘅。咁就亦都有片啦，都未播添啊！嗰啲我哋行山喺紅野古道嗰啲片啊，都未播。咁咧就有機會都可以播俾大家睇下嘅。其實咁就記住啦，我哋咧就喺嚟緊呢個禮拜六咧，我哋就會即係下個禮拜六啊，有一個導賞團俾大家，就係香港墳場嘅導賞團。咁咧就係、是由呢、這個由我帶隊嘅，其實就名額就係20人。點解呢？就因為好多報唔到嗰個香港人香港史嘅 成會員就話即係佢哋想參加咁樣。咁我哋特登搞咗呢個28號係啦，下個星期六嘅晏晝2點鐘嘅一個嘅香港墳場嘅一個導賞活動，就介紹香港早期歷史嘅。 我哋今日朝頭早啊，而家就係差唔多5點鐘啦。其實今日朝頭早咧，我哋就做完咗嗰、那個香港嘅 渠蓋導賞活動。 OK， 咁好有趣，因為其實另外一樣嘢我。亦都係一個心願咧，就係、是、咧，其實我當我哋喺日本嘅時候咧，我發現咧，原來日本街道嘅渠蓋咧，原來又係有好多歷史嘅故仔， 設計啊， 而係真係靚得好緊要，並唔係好似嗱、香港嗰啲就好多都仲係好英式啦。但係原來喺嗰度咧，喺日本咧，你會見到啲渠蓋咧好得意嘅，原來佢咧係有你知唔知好多係啲廟嘅。 有啲係譬如大阪嘅大阪城啦，高野山就係啲廟啦，有啲係花啦，有啲係樹啦。 但 係 真係一個好特別嘅設計嚟嘅，你會發現咧點解可以將個渠蓋都做到好似一幅畫咁樣嘅喎？咁你如果你 imagine 咧，你攞個你即係自己攞個布袋去嗰度咧，即 係 有佢即係印出嚟都可以啊！咁你覺得即係啊，佢哋連呢啲咁細緻嘅嘢咧都會即係顧及到咧，咁真係好犀利。 係啦，咁嗱，記住啦，如果你要報呢、這個嚟緊呢個星期六嘅。這個香港墳場香港早期歷史的一個導賞活動的話就電郵去這個 carlunsingjai@gmail.com 那就寫下你的姓名聯絡方法會員 number 註明是參加香港墳場導賞團、那就名額有20個其實、那就優先是給沒有參加過香港人香港史課程的會員那參加過的你想再去的就要等如果那裡未滿的就會再給就參加過課程的人好了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拜拜。